这样无情留下全是伤悲，让我独自去忍受。为何移情别恋不顾我的感受，让我心碎让我后悔。我知道一切不会不会再有从前，让自己勇敢面对所有的错。 I'm not afraid to

什么办法？当我轻轻地放下你，把一切重新整理，去归零，可以坦然走进。想你，原以为逃离了轮回的足迹，可还是忘了转世以后你会认得我吗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我真的可以轻轻地放下？ 楚，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，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，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。

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。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

是真心的吗？怎么此刻什么也 角色里。